看你背面，我身体欠自然；看你正面，两手洒痛在肩；看你笑脸，我开心似耶稣天。与你说话，我哑口会无言；与你碰面，我体温会乱变；与你贴面，一世的景点。若你可再拥抱紧一点，我愿意用我三年去换我共你十天。哦，要讲你知你的意义，每当我的心肝跳一次，没法子，难制止。你是血液生于我每一处，要讲你知我的故事。这一秒，即使心再不跳，在记忆潜意识，爱是已在心中永世不变。与你说话，我哑口会无言；与你碰面，我体温会乱变；与你贴面，一世的景点。若你可再拥抱紧一点，我愿意用我三年去换我共你十天。哦，要讲你知你的意义，每当我的心肝跳一次，没法子，难制止。你是血液生于我每一处，要讲你知我的故事。这一秒，即使心再不跳，在记忆潜意识，爱是已在心中永世不变。哦，光阴可以瞬间转数十年，生死起点也知不会幸免，当中只有爱的感觉未曾变。 不知道大家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呢，刚才大家有没有留意荧光幕上的歌词啊？歌都写得怎样啊？我写的。真的。刚才我见到有几位朋友，他不用看歌词都懂唱，我想我老婆会很开心。多谢你们啊。咁就如果大家觉得歌词写得不错的，又很啱你的另外一半的话呢，随便拿去用。隨便拿去用，千祈不要以為，我經常覺得很多人呢就覺得，喂，他寫的歌給他老婆，千祈不要用啊，不是挺好意思的，樣千祈不要覺得不好意思啊。作為一個創作人最大的優勢呢，別跟我的歌手不同的最大的優勢呢，就是當他創作的歌呢越多人用呢，他收的錢越多的。即如果你們一介意不用呢，那就糟了、啊、記得多多支持創作，支持創作人，多謝多謝。咁頭先我講過啦，我唱歌已經唱咗23年㗎啦。咁我記得我自己第一次參加18區粵語歌唱比賽嘅時候咧，就係23歲㗎。咁如果大家數學好嘅咧，都應該計到啦。咁小弟今年咧，啱啱過咗46歲啦。我記得我嗰陣仲係 青靚白淨，雖然有幾粒暗瘡，光陰似箭啫。OK， 咁啊，46歲當然唔係一個非常之年青嘅數字啦嚇。咁啊，其實亦都係時候去諗下人生到底係咩。其實我比較早熟噶，咁我十幾年前已經開始諗噶啦。咁啊諗咗好耐，人生到底係咩嚟嘅咧？咁啊，點解成日有啲嘢我自己唔想去發生嘅？咁佢又發生啦。到底點樣生活自己先會開心啲啦？咁啊，咩生活方式先係最好嘅咧？咁當然呢啲係一啲好高深嘅問題嚟嘅。咁啊，以我資質，可能再諗多十幾年嘅。咁啊，你今日嚟問我人生係乜嘢，我真係冇辦法答到你。但係我知道生活咧，總係有啲開心同埋唔開心嘅時候嘅。咁啊，當你遇到唔開心嘅時候咧，只要你捱過嗰一段時間，開心嘅事又會再發生喺你身上噶啦。所以如果在座嘅朋友咧，最近有邊位朋友係覺得，哎呀，我最近好唔開心，或者好唔如意，好多嘢都唔係好順利嘅話，記住一樣嘢，千祈唔好放棄，一定要堅持，努力捱過呢段時間咧，相信我，開心嘅事咧又會再發生喺你身上噶啦，好嘛？大家加油好嘛？嚟啊，真嘅呢件事，嚟快啲拍，大啲拍手，等我聽到你哋。係啦，要記住呢樣嘢好嘛？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喺2003年咧？香港係一年好唔開心嘅一年嚟嘅。當然啦，2003年大家知道有 SARS 啦嚇。咁咧喺我哋娛樂圈咧，亦都係一年非常之唔開心嘅一年嚟嘅。喺2003年嘅一年裏邊咧，有好幾位非常之知名嘅藝人咧，喺同一年裏邊先後咁過咗身嘅。咁啊，非常之咁唔好彩咧。咁而呢幾位藝人咧，都係我嘅相當好嘅朋友嚟嘅。咁啊，2003年可以話係我人生裏邊其中一年最唔開心、最唔開心嘅一年嚟嘅。其實應該講，咁啊，全年我嘅心情都係非常之咁沮喪嘅。咁啊，後嚟咧，我寫咗歌去抒發下我自己嘅感情啦，亦都用呢只歌去紀念下我嘅幾位網友。咁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下呢只歌，叫做《給朋友》。